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2，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 嗯，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鬼主与韩小木，欢迎二位。 欢迎， 来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嗯，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还是跟女孩子有一点点关系，所以我觉得今天兰陵可以全程以男生视角来。 哈哈，就是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可以放飞自我的话题了。 哦，我还以为你要说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就女孩子的游戏，女性玩家是吧？女性玩家。 女性玩家。 你可以以男生视角来看一看，就是你心中觉得女孩子比较适合玩什么样的游戏，或者你觉得女孩子就应该玩什么样的游戏比较合适。然后今天我不知道，就是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先问大家一下，就是提到女玩家这个词，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第一印象。 其实说起女玩家的话，为什么要笑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女玩家，比如说网游一些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群体。 嗯， 有可能对于我这种性格比较好的男生来说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们不会就是担心，有很多人会觉得女玩家会拖后腿哦，对吧？ 你有这么觉得过吗？ 完全没有啊。 哎，那就比如说，兰陵，你平常会不会玩一些竞技性很强的游戏，比如像英雄联盟这种？ 对，肯定是会玩的。现在男孩子都会玩一些类似的游戏嘛，或者说一些 PVP 游戏啊，都是会有接触的。 嗯，那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如果遇到女孩子，你会不会就会认为可能女孩子的这个反应速度啊，包括操作的 这个跟不上男孩子节奏，会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啊，这种现象我认识的女孩子都是大腿， 哇，都是大神 级，都打得比我厉害，都打得比我厉害的 那种，所以都是女孩子来带你。 其实一种说什么女孩子反应慢什么的，我觉得倒不如说有的时候女孩子反倒心比较细腻，可能刚开始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会不太适应，但时间长之后呢，像一些比较需要机智的位置啊，就会打得比较好，比如什么辅助啊，这些需要细心的地方。 听了 小 雨小木觉得呢？ 对， 你们怎么看待女玩家这 个词？其实我觉得不分男女吧，就是大家打游戏嘛，就是各行各业也都一样，就是也有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可能有些像竞技类的游戏呢，可能男性玩家会相比女性玩家要多一些， 就基数就大一些。 对，基数大一些，所以可能就玩得好的和玩得不好的数量肯定也比女性玩家要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像碰到一些玩得不太好的妹子，可能也就是一些玩得不好的妹子，并不能代表女性玩家群体。 所以不能以偏概全，是不是？ 其实如果你按比例来说的话，其实男玩家坑，男玩家坑的更多，对吧？ 对对对。 算一下，算一下这个数字。 说出了一个悲伤的事实。但因为男玩家可能尤其在竞技类游戏当中还是占了 大 部分。 部分 对。 所以其实大多数像英雄联盟这些游戏遇到女玩家基本都是很受欢迎的，总会有人喜欢带着一起玩的。 那说到女生爱玩的游戏，就是大家不要思考，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奇迹暖暖。 哎，奇迹暖暖这词儿在咱们直播间栏里，你不只说了一次了，我记得。 是吗？ 之前好像也有提到。 哎，我为什么会提这个游戏啊？ 我也是奇迹暖暖的粉丝。 是吗？ 没玩过。 因为其实奇迹暖暖的配音是我们这边制作的，我记得。 好厉害！好像 不是。是暖暖是有两部，然后 暖暖环游世界和奇迹暖暖， 对对对对，暖暖环游世界是我们这边做的，然后奇迹暖暖也是我的朋友认识的人制作的这一个游戏，然后出于支持朋友的时候，我也是下过来看了一下，但是发现可能我的审美跟游戏制作人的审美不太一样。 哎，那你觉得奇迹暖暖里面的服装你自己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讲道理，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可能搭配起来就不那么好看了。 那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为了得分高，所以真的是有目的性的搭配， 有些奇怪的搭配。 之前看过微博， 身上不带五个包，那没不好意思出来给人打招呼。 微博之前不是有那个有人总结 S 级什么那个搭配什么？ 对，就是各种高分搭配。 对， 然后就是左手一个包，右手一个包，斜挎一个包，后边再背一个书包。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制作人的这个审美可能跟咱们不太一样。 那小木呢？你觉得女孩子爱玩游戏第一想到的是什么？ 当时想的是也是奇迹暖暖吧，但是小时候其实玩的也比较多的，像美少女梦工厂、明星志愿啊，这是小时候喜欢 的。这真的是纯纯的， 我也是小时候玩的一个那种RPG 的那种。 小时候大概是多大呀？ 看我年纪好不好， 十八岁之前都算小时候了。 我想问一下一个年龄阶段，对吧？ 对，小学。 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还在玩那个什么小霸王对，打坦克。 这个不应该啊， 那个我也小时候也是我爸爸带着我玩，后来自从家里有电脑之后就抛弃那些了，就开始玩。 其实如果说有电脑的话，应该玩的最开始的时候叫劲舞团。 哎 啊 ！QQ 炫舞， 我还真没玩过，因为反应能力很慢，所以我不太适合玩那种。 不太适合玩。 刚才小雨说小时候，当时经常玩的是 那会儿小时候玩过一个叫《战国美少女》的游戏。 战国美少女是养成类的吗？ 就是有恋爱养成，然后也是那种打怪升级、穿装备的。 是跟女孩子谈恋爱是吗？ 战国美少女， 战国美少女。 那个时候，人家还是抱着收集各种元素的那种心态去。 但是好像没有男主，四个女主，对对对，四个女主，对， 是纯洁的友情， 纯洁友情， 女孩子冒险的 没错。那相信大家也发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女孩子爱玩的游戏以及适合女孩子爱玩的游戏。当然了，我们的兰陵就是以男生视角来聊了。 其实我可以的。 你可以， 我可以从女生视角来聊的， 没错。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B 站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屏幕前的女同志们，大家最喜欢玩的女同胞们，大家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呢？也可以随时发来弹幕跟我们分享。那现在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 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皮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呢是两位可爱的妹子，二次元舞剑 coser 韩小木和鬼竹雨，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刚我们今天提到了女性玩家这个概念，那相对于男性玩家来讲的话，大家觉得女玩家有什么样的特点？就这个群体，我们广大女同胞们有什么样的就这一类人群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大家在进行游戏消费和游戏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女孩子呢，平常玩游戏的时候， 说，请继续你的表演， 请继续我的演讲。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有时候喜欢一些画面比较好看的游戏。对对， 我们男孩子就喜欢爽的游戏。 对对对。 等一下回来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女孩子就喜欢画面，是不是？ 对，我就是画面党。 就是 我老实说，我就是画面党。 其实画面党也可以理解为风景党，对不对？ 是吗？ 就有的时候，对对，有时候会去游戏里边找一些好看的风景截图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要说起风景党，我觉得一个游戏可以说是广大女孩子或者说风景党的这么一个心中的一个好游戏吧。 嗯， 是不是叫什么 剑三吗？ 剑侠情缘网络版。 我想给人家牧哥一个表现的机会。 哦，对不起 你这个人抢了。我们刚才在底下商量好的包袱。 再来一遍 好嘞。如果说起风景党的那么一个游戏，一定是广大玩家心目中的一个特别好的游戏。它就 是什么呢？ 剑侠情缘网络版三。 哇， 然 后呢？ 对，其实剑网三的话，我觉得不光是男孩和女孩，不光是那个女孩，我想大部分男孩也会去玩的这么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为什么很厉害？因为它的一般游戏是男孩多嘛，这个游戏可以说是女孩更多一些，但它又是一 个 武侠类仙侠的游戏。有的，它的 比 例大概是50%-60%的女孩。 这么多。 对。 那我不知道，就大家在玩剑网三的时候都是冲着什么去玩的？ 我 一开始， 不，我们的牧哥先来。 我们先听一下女孩子的意见。 我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游戏对我来说比较古老， 就是我不这么来了，我怕观众都被捉走了。就是这个游戏最开始的时候我兴趣不大，因为听起来女玩家多嘛，我这种铁直男是吧？ 难道不应该更加的？ 没有，我是那种比较含蓄的、比较内向的草食系男生。然后其实是我的老师，大家知道藤新老师，闪电，就是那个老师录的闪电嘛。然后说，兰陵你过来，只是说让我过来打这个游戏，他是老玩家。然后就下了这个游戏嘛，开始玩，就一发不可收拾，沉迷了进去。 那你是看上了什么？你觉得就是比如说打副本特别过瘾，收集装备， 我是打 开心 PVP 啦，就是那种人和人之间的 PK 啊，竞技。 对，他这个游戏不但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其实它的游戏性也很好。对， 就比如说有一些我就喜欢人和人之间竞技的，我选择 PVP 就好了。 对， 但我就喜欢安安静静下个副本。然后就可以选择 PVP。 而且支持着我玩现在这个游戏的动力是在之后的重置版和番剧里边，我是有角色要录的。 哇， 对，我录里边的孙飞亮。 哦， 一定不知道孙飞亮 是 不是？ 哦，知道，可喜欢 他。就是屈原的那个小 CP。 对，里边的那个。 对，我现在经常去打那个毒师的时候，心想脑补以后是我的声音。 那是不是自己突然干劲十足啊？ 是的。那牧哥不知道对这个剑三是当时为什么会去玩它？ 一开始是我朋友拉着我去玩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玩网游的玩家 都是被朋友拉着， 大部分其实都是跟朋友一起玩。 对。 其实一个游戏好不好玩，游戏性在一方面，就有一堆朋友一起玩， 对， 开心。然后后来朋友一个一个都 A 了，然后就剩我留下来了。但是我玩那个是跟你不一样，我是比较主 PVE 党。就打副本， 打副本比较有意思。 可能是因为我还是我的反应能力比较差。 摸装备， 对，摸装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时刻， 非常爽的时刻。对，那你玩的什么职业？ 少女。所以就是说嘛，这个没有想到吧。 少林。 对啊，就刚刚在对这个提前对的时候，不是小木说玩少林，我一个哈欠他都打一半，说啊什么？ 我也觉得，就是我有三个少林号，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少林这个职业，觉得一身正气的那种感觉。虽然我加入是恶人谷，但是 浩气长存。 但是 反差萌 啊！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少林这职业，而包括他当年，我当时玩的时候，大概是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 哇，很久了，很久了， 对，老玩家了。 踢 对，然后当时玩那个时候，少林还是主要是一个 T 的职业，我就特别喜欢玩那种肉盾类型的职业，就可以挡在大家的面前，我来替他们承担伤害。 就想想团长开团的时候说：“肉盾顶上，我在这儿。 然后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没有，其实很开心的是，队里的所有的治疗妹子都会视我为焦点，都会治疗我。 这点其实是最开心，所以你就是冲这个才去玩少林的是吗？ 我看我们弹幕其实真的很喜欢那职业，包括很喜欢光头。 嗯，好，为什么很喜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其实小木还有出过这个 cos 是吗？有想出过这个 cos？ 我光头皮都已经买了，但是觉得自己实在太瘦弱了，实在出不了这个，因为 赞助 只好做 哑铃， 真的出不了。我当时光头皮都已经买了， 画一下腹肌什么的。 我看到我们这个弹幕当中也有说我是男孩子，但我也是风景党，所以可能就是风景 对， 就有很多玩家 的剑三画面真的是太美了。大家如果电脑配置够的话，可以开一下最高的特效， 对，而且 然后有一些有名的景点，比如说万花的花海。 是的，我之前的话，其实我一个都没去过，因为我直到玩了半年，我的活动范围还在 PVP 的那个圈子里，我哪都没去过， 只有主城和主城的靠近吗？ 那现在。腾讯老师还在玩剑三吗？ 他在的，他现在玩的比我要凶。 哦、 他现在还是在12段，我只在最高，就12段已经是 PVP 最高的一个阶位了嘛。我只在第一年，去年的时候玩的最投入的时候打到过最高这个段。他现在还是每天在痴迷于成武，但他特别黑，他包了一年的这种打副本、就是花钱去包人给他打副本，然后出最好的装备，他包了一年毛都没有。 我曾经一晚上摸出来三个玄晶。 所以这还是看人品了。 对， 你就相当于10连抽了三个 SSR 啊！你这个能明白了这个手气吗？ 欧皇是不是？ 欧皇， 前两天一下，等一下握一个手，沾一下欧气， 沾下欧气。嗯，刚才包括我们也就是在聊像奇迹暖暖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女性向的游戏，都会涉及到卡牌啊、收集这种元素。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玩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小雨、小木会不会这样，就是特别喜欢收集的感觉。 对，我就是这样。 就比如说出10个东西，我就这10个东西都要到手， 但是要 让我会比较满足。 花钱就考虑考虑。 我曾经是特别小时候特别爱好这些，包括小时候买那个小浣熊的方便面，就会把里面的卡都想收集。 对。 但是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认命了， 就其实抽不到，我也收不起。 我以前有一阵打那个怪物猎人的时候就 怪物猎人好 游戏，然后就其实就玩 RG， 然后就打了一阵子。那一阵子虽然就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装备其实也不好看，然后也不好用，但是我就不想给它打出来，给它做出来，然后留着。对，那个小格，一个格一个格，我都要给它点亮。 其实别的游戏的话，收集我还真一般，但是怪物猎人的话，我就是喜欢那种自己去把怪物讨伐之后， 对， 然后去收集材料去做的这种感觉。 对，没错， 特别舒服，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们能坚持很长时间吗？就玩这类游戏？ 嗯， 因为一般来说，现在手游都是这样的，就你不充钱也可以玩，但是你的收集速度会异常缓慢。可能人民币玩家，我一个月收集完的东西，可能我们普通玩家要收集半年。 其实，所以现在很多手游被人称为是快餐手游。 对。 但是一些很优秀的主机类游戏，比如说PS4 啊，然后一些 3GP 啊。3DS 啊，然后一些 PIP 啊，这些经典的平台，他们做的游戏真的很用心，然后可玩性也特别的高，就不会出现说跟氪金就更没有关系了。 对，像我之前，像我上个月时候，我还在玩那个口袋妖怪呢，精灵宝可梦。 精灵宝可梦这个游戏是永远不会。 对， 然后我就打完一周目，现在然后再慢慢的收集精灵，现在已经 真的，你说 二百多个了。 像这种游戏，为什么生命力会那么的旺盛？ 我觉得就是做游戏的人很用心，可玩 性 很高，然后可以给玩家很广阔的空间去探索，就不会玩腻。几周目都会， 对，你就像宝可梦，那个宝可梦的它的那个地图，有时候你可能走了一个地图，但是你需要一些妖怪的技能，你必须要打那个什么石头推开打开之类的，可能你现在的等级你就动不了那个东西，你一周目完了回来以后你才能走着，所以你就得记着啊，这有个地儿我还没去过，就会有一个 那叫什么求知欲，那种探险的欲望。 嗯，是这样。包括我看有人说啊，说是不是女孩子比男孩子会更加容易冲动消费在游戏里面，就更加愿意去买一些，包括游戏充值，包括游戏周边，会有这样的消费，大家觉得 吗？我倒没有， 因为是 都不是个冲动消费的 人，因为是宇哥。我们宇哥就从来就很冷静， 宇哥 就有点 大哥范儿是吗？ 对，像我这种就经常会氪金。 哎，真的， 就是的，我是的。 你哎，真 的, 是的， 你给我们录那秒懂二次元，你还记得氪金那一期吗？ 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想谁写的本啊？ 这儿呢， 写的不错。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对这个游戏上瘾之后，我就总想买。总想买，然后后来我以莫， 所以你是一个愿意为游戏付费的人。 我是愿意的，我觉得因为它带给了我欢乐，我凭什么免费去娱乐啊？ 好，我们赶紧设计款游戏 啊！等一下， 我可能我的买游戏里面的，我可能会买一些很基础的那些。 哎，大概 Steam 账号上面有多少游戏？ 哇，我 Steam 大概是一排吧，然后很多都没玩。前段时间夏季打折， 我有十几个。 其实我原来是因为做直播，后来很多观众就说啊，想看你玩这个游戏，然后就直接送给我这个游戏。但是因为很多游戏像我晕那种 晕三 D 晕主观视角三 D， 然后还害怕那个恐怖游戏，包括之前我有观众送给我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特别血腥的一个游戏，然后我当时大概也就玩了一分钟之后就关掉了，就再也没有碰过它。 其实 但是我会有很多，我也会自己去主动买一些很多游戏。 其实我做直播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 B 站搜索李兰玲的直播间，然后做直播的时候也会玩游戏，我主要是玩恐怖游戏，返校啊，生化危机 啊，返校买了， 是吧？那个我是玩到底的，它剧情很好看。 没有那个我玩了三分之一，不敢再玩。 那说起恐怖游戏啊，现在我这种就直男纯爷们儿去玩这个恐怖游戏可能没什么看头，就现在很多的可爱的女孩子去玩恐怖游戏反倒会吸引人去看，不知道两位啊，就是有没有接触过恐怖游戏？ 就会有那种反差的感觉。 对， 我并不觉得很恐怖。 我们木哥都觉得无所谓的， 真的 木哥都觉得 OK。 真的，我觉得今天小雨你也可以站在 男生视角上。 对，我其实可以站在男生视角的，因为我喜欢玩解谜游戏和阴影游比较 烧脑。 对，但是我是特别害怕那种游戏，就包括我有朋友之前玩一个叫恐怖美术博物馆 美术 馆的那个 美术馆， 很多年前他玩那个都不觉得可怕，但是我站在他背后看，然后把我吓到了，然后我把我的叫声把他吓到了。他说我在旁边那个恐怖游戏会， 就是叫声比游戏还恐怖。 就是 他比如说路过一个走廊，一块玻璃，我当时看玻璃上有血，我都有预感那玻璃可能会响。 对， 突然那玻璃啪响了一声之后，啊，我整个人就在尖叫， 增加背景音， 然后把我朋友吓到了。 静音。 包括直播的时候，有时候恐怖游戏我玩一个恐怖画面要把我吓到，会直接点关闭， 其实 一秒都不会犹豫的。 我玩的时候也是全程叫过来的。 就是一边害怕，但是一边又停不下， 又想玩，又停不下来。 还有一种说法说，女性会更加在意角色和剧情的有趣程度，喜欢留有无限想象空间的中间地带。大家是这样吗？就是你们在玩一个游戏当中， 说白了， 我都没听懂。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就是说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强烈的脑补。就是会脑补这个剧情，如果我是这个剧情我会怎么样，然后如果之后的向外的扩展又会怎么样，比如说男主选择了另一个结果，那结果会怎么样， 就把游戏当中的人物和剧情影射到现实生活中。 我懂 那我倒不会， 你今天真的找到组织了是不是？ 我会去想，我就会开脑洞，我真的会去想，就说啊，怎么会这样啊，好伤心啊，怎么剧情是这样，如果男主不这么选择会怎么样，嘤好难过。 哎，大家也说仙剑系列好像比较适合女孩子玩， 对，我 是不是大家也都玩入仙剑系列，或多或少应该都 没有， 可能从小到大一直在玩。 好像真的是两个女孩子，女玩家和男玩家。 哎，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小雨小木还真的属于两种 类型 的消费者。 对， 因为他们对待游戏的态度还是有一些差别。 对，我从小是被我舅舅和我爸爸带着玩游戏的。就像我一开始接触电脑游戏，先玩第一款游戏《红色警戒》，我爸带我玩。 红警。我也是，我是我发小带我玩。 哎，这我觉得红警我都玩不懂，在当时那时候。 真的吗？ 当然也没有人教我。 也就打人，你缺一缺人去打那些人。 我爸就带我玩超级玛丽那会儿，还有地堡客、魂斗罗这些，然后电脑游戏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去找、自己去玩的。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家里是没电脑的，那个时候只能玩那个小霸王。 对对对对对 对、嗯、然后玩超级玛丽跟小伙伴们一人一条命。 嗯是。 那关于女性玩家的特点还有最后一条，大家看看是不是符合现实情况哈，说女性玩家的忠实程度相对较高，为自己喜爱的事物消费并不会手软，而且乐于主动传播，往往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态圈。女性向的游戏受众不仅仅是游戏的玩家，更可能是偶像文化、同人文化的爱好者，这显然是一片待开发的市场。 其实我觉得 我以为还要解释一下题干。 其实我觉得 刚刚人家已经开始作答了，是不是 开始作答了， 好尴尬， 都会抢答了。 很聪明啊。 不是，其实我觉得刚刚形容的那些特质是一个游戏的爱好者、嗯、 都有 的特质， 对对，都会 的，不仅限于女性玩家或男性玩家，就像我们身边就我们的摄影会，他只要玩到一个他喜欢游戏，就会全力的安利周围的所有人。 对、嗯，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女性向的游戏，他会都会以偶像养成来作为背景 啊， 比如是那个《偶像学园记》啊，《偶像梦幻记》啊， 嗯、 包括就是最近刚刚开始上线的这个《梦千劫》，属于这种。 啊 嗯收集啊， 收 集养成类的，嗯，会比较吸引人，又有收集的元素，然后你又可以、 哎、都是美少年嘛， 啊、对，美少年或美少女的感觉。 但其实我对美少女收集游戏就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嗯、就是完全没有兴趣、 哦。女性玩家的意见出现了， 完全不想下载， 嗯，是吗？ 那两位有可能对这种美少年的游戏会有兴趣吗？ 我每个都玩过一阵儿， 但是都并不会特别死忠的去玩。 对对对、 嗯、那 我不 是 因为画面会入坑，但是我会因为朋友周围朋友都在玩这个游戏，然后会比较、嗯、好奇。 对，哎，那我们的仙剑奇侠传幻离镜你还有在玩吗？小 有每天都在签到到现在 很好 每天都在做。 嗯，比如说你玩这种收集类的游戏是被他的画风吸引，还是说被他的声音所吸引？ 其实像是那个偶像梦幻记的，还有像之前的 Love Life 啊、嗯、还有像偶像大师的游戏、嗯、它都是有音游的成分在里边的、嗯、我是冲音游的那个打歌去的、 啊、 对，我是冲这个部分去的、 啊、所以玩 Love Life 也是为了听听歌。 对， 顺便玩， 因为我就喜欢音游、嗯、我之前把那个商城里的所有音游都下下了挨个玩。 哇， 哎，那之前 然后不太喜欢的山、 嗯、那个国人制作的那个 Cities 对吧、嗯、Demo 那个你们肯定玩了吧、 那个我太喜欢， 我也很喜欢、 嗯、 对对对对，我也很喜欢、 那 个、 当时微信嵌入的那个音游叫什么来着，就 节奏 大师 啊，节奏大师我也玩过， 我玩过、嗯，就天天跳那个。 对，当时为了跟微信的好友攀比，哇，天天。 模式我不太擅长。 嗯 嗯，对，就是需要很快的手。嗯、 对，需要手速。 我发现我不是女性或者单性，我是男女通吃性玩家。啊、 我 都会有接触。 游戏爱好者。 游戏爱好者。 对，其实这个月我特别期待31号，因为有一个新的音游要上。 是什么呢？ 叫什么来着？ 算了，你也别期待了，都想不起来是啥游戏了，这人 想不起来是啥，还特别期待。嗯， 号时空要散的游戏现在有、wow、有日服了， 嗯，给力给力是吗？ 哎，包括那个、 那个我说的也是一个国人的，叫什么乐队、嗯，反正就特别画风特别可爱的一个游戏，嗯， 所以还是看画风的。 我先不说了。打广告 呢，跟保密是吧？ 对， 那我可以关注大家的微博来看，包括就是 PSV 上面我下载了一个初音未来的游戏，叫什么初音未来什么什么、 玩过 X 什么歌姬 F 对对，歌姬 也 出手游了， 嗯对，然后当时玩的就挺爽的， 我也 主要是为了收集衣服、打歌是为了出套装， 这个我得说说，嗯PSV 上初音的游戏，然后还有 Love Life 的游戏、嗯、还有当时那个女神异闻录 P4 出的那个 P4D、啊、也是一个就是音乐游戏，然后背景是人物在跳舞的那个、啊、我都玩过， 嗯， 厉害了，就是音游这个音游的狂热爱好者， 对， 我对音游有一些兴趣，但是没有达到都玩、 嗯、 我就玩过一些，比如说刚才说 Cities Demo 还有喵赛克啊、嗯、 啊，喵赛克我也玩过， 对对对、嗯、因为当时是那谁悠悠唱的歌嘛， 对，对， 我们经常会关注大家同事录的作品、 哎、然后暗搓搓下来听一下、嗯、就包括梦间集我也玩过一部分、嗯、就是想听一下同事们、嗯、同行们录的音， 哎，那你听的是中文版的咯，梦间集， 对对，梦间集 我也用 了 中文版， 我也听的是中文版， 其实有一些老师的处理是特别有意思，因为你可能听日文就啊好酥好酥好酥好酥，但是你听中文的话有一些小梗，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你就可以马上领略到， 嗯，没错，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在稍后的片花过后呢，我们的鬼主语和韩小梦会为大家带来双人版的极乐净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期待呢？怎么样？ 期待一下， 刚才稍微合了一下，合得上了吗？

哇，谢谢谢谢小雨小莫精彩表演，请两位先回来就坐哈。 其实我刚才本来想过去打 call 的， 对，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呢？ 怕影响到两位的表演，我就忍住了我打 call 的手。 但是你没有忍住你打 call 的心，是不是？ 对，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跳舞的。嗯，对，虽然因为我是乐痴，我不会唱歌，嗯，我觉得我只能发展一下舞蹈了。 那然后呢？ 然后可能 这演播间现成的，舞蹈区现成的。 大家好，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好，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再次介绍下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我们两位可爱的妹子 coser 舞剑韩小雨和 韩小木， 韩小木和鬼主意。嗯，对不起， 翻车了。 对不起，宇哥， 原谅你。 嗯，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 是的，刚刚其实我们有聊到很多这个女孩子比较喜欢玩的游戏，然后大家也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说了几个大家比较喜欢的游戏。其实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好， 要不就白准备了，所以还是要放给大家看一看。比如我们就从奇迹暖暖开始， 我就专心的看一下。 嗯，这个奇迹暖暖呢，是我就玩的认认真真玩了一年以上的游戏。这一套衣服是他出的第一个有生之年系列，就是非常非常 绝版是吗？ 不是绝版，就是收集进度非常缓慢， 哦， 就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大量 收集到了吗？ 收集到了。然后他出的第二套那个这个有生之年系列呢是这个，当然这个经过后期的一个改装，就是他加了一些自己的配饰，然后这个也收集到了，我觉得没有遗憾了，所以就不玩了。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终于在游戏当中达成了某个成就，然后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了，然后反而兴趣就稍微下来。 我有朋友阴阳师收集了全 SSR 之后跟我说， 全 SSR 对，跟我说啊，我收集齐了就好不想要了，给 你跟他说，跟他说还可以全六星呢。哦， 无止境， 这每天男性玩家发言。那个我不是，我是只要玩游戏遇到坎儿以后我就会放弃。说一下，前两天我在玩宝可梦的时候，我之前连着玩了两天都非常非常的顺利，包括收集也非常的顺利，然后我就打完一周目嘛，我就开始收集小精灵，但是它有一个剧情我忘了是在哪儿了，然后我走到那个地方，我带了一堆特别弱的精灵，我就想给他们进化进化升级进化，然后呢我就遇到那个剧情，然后打不过去了。打过去以后我就合上了盖， 就把它摔了， 连电我都不充，我就放一边了，然后一直放到今天，然后一直没动。 我以为你合上盖。 你应该通过游戏培养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 我想过一阵再说，我就不敢面对那个战况，太可怕了。 其实游戏嘛，本来就是娱乐的，就是你已经玩到闹心了，还不如去放一放，放松放松，然后再重新回来。 问题是我没有存档，我不知道我上一个档存在了。 我懂，就是我玩那个叫什么游戏来着，特别难的。然后怎么想不起来名字，就是卡到一个关，那个 boss 我打不过去了，我直接 out 加 F4， 我直接强制结束了，我就不是管这个游戏了。 太可怕了， 这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我懂。 对，所以就是不要折磨自己，还是娱乐放松为主。 娱乐为主，因为生活就已经很累了，还不如玩游戏，当然要开心一点，对吧？ 包括有很多网游，其实每天都会有固定的日常任务嘛，所以每天就跟上班下班一样。对，哎呀，这套任务清完， 早上睁眼还要上班了， 打开游戏， 对，然后把这个日常全过一遍，副本下一遍。好，今天下班了， 下游戏了。 但是时间长了，好像就已经忘了自己最初我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正好每天就是固定动作，我脑子也不会太想什么。 对，其实已经就是一个习惯了。 其实一个游戏玩到最后，无论什么游戏啊，你玩到最后一般都是玩你的公会也好，玩你那些一起打团啊，然后一起去野外去。 我们兰陵居然敢玩公会，你问问会长干不干？ 什么鬼？什么狗？ 我们就玩一下公会。 等一下，公会是谁？ 你。 就是，其实玩到最后玩的就是一个感情吧。 对，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认识了，都很熟了，然后平常一些生活没事儿都会组一个小群聊天吐槽，然后你不上，有些甚至已经我不上游戏了， 对， 但是我这个朋友还是会在这儿，会成为现实中是关系很好的这么一个朋友。 是的， 其实所有游戏玩到最后都是这样。 对，像我当年玩剑三的时候，就大家关系特别好，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所有的人群体所有人都已经不玩了，或者有的时候像我都已经 A 了两三年了，这种状态。但是像我朋友这周六也是，他从国外回来， 都是玩剑三认识的，然后说大家一起聚会吃个饭，每年都会聚上好几次。 我觉得这挺重要的， 就是通过游戏认识了很多朋友。 对对对对对， 确实也会有很多公会他们组织一些线下的聚餐呀，或者是包括我看大家有提到刀男这个游戏是不是刀剑乱舞？ 对 对 对 对 对对， 我跟大家说。刀男两个号，有爷爷没鹤球，有鹤没爷，是说 就是刀啊，爷爷就是 爷爷是那个三日， 就像是假如说我这个号只有九村，那个号只有大天狗这种感觉，就是 哎，我居然刚才把这句没有感觉没有什么 绕口令， 还有什么小胡丸是吧？我虽然不玩，但是我的首页每天都会被这些刷屏， 没错， 我还今天真的找到了刀剑乱舞的，这个是本丸是。 本丸就是这间屋子， 他啊，就是， 好尴尬， 倒带，那个本丸他就是那间屋子， 没听到，你什么都没听到， 好，然后呢？然后来说说呗，这个等于是收集， 其实也是跟那个阴阳师差不多了，只不过他这里边都是刀的拟人， 嗯， 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很出名的名刀。然后你一样是抽或者锻造，然后会要么就出 R 就普通 的，对，还有玄学什么的，什么数字什么的，对， 就跟阴阳师一样嘛。 对，我所有的知识都是 跟 微博刷出来的。 这个跟那个特别像，有一个剑娘，当年也特别火。 对对，剑娘也是 日本的剑娘， 对对对， 就是这样造船，这个 有玄学数字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意义的，比如说他在阴阳师的时候说什么画什么符啊，什么时间抽啊，然后在哪一个线抽的多啊，我尝试了一下，当晚就出了一个 SSR。 心理暗示， 我第一个 SSR 怎么出的呢？就是我看那个微博上有人说玄学玄学，然后就画符嘛，然后说一个五角星外面加一圈，我说可能呢， 然后 我就中了九村， 这绝对是玄学，我觉得。 哎，但是我觉得每天十二点之后，晚上十二点之后， 对对， 特别多，就瞬间你的半夜世界上一直在刷。 我觉得可能是晚上上线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可是大家都集中在那个时间， 说是服务器可能十二点更新， 对十二点， 然后 卡池大家都在那个。 我还知道一个玄学，就是要抽三的倍数，那个线是可以换线的， 对，可以换线。 给大家先解释一下，玄学不是封建迷信，就是只是大家 就 是抽 心理安慰， 叫做 心理安慰， 心理安慰， 对，不知道为什么， 仿佛有什么套路， 可以迎合这个公司的设计， 对 对。 包括看看就刚才提到的 那种什么，就是几点几分抽卡，然后 这不就是苍云吗？ 对，苍云 遁落，我就是苍云 啊，是吗？ 对，因为剑三里面有一句话嘛，就代代新门派是爹，只有苍云是爸爸。 苍云爸爸， 还有一首歌呢， 对， 这是偶像梦幻记了，这是小哥哥，小哥哥系列，小哥哥偶像，然后这个包括也是我们的暖暖，但是出这套衣服的时候我已经，哎，我看看，对，我已经不玩了。 其实你在这个游戏里氪了多少金呢？ 挺多的，说实话挺多的。 大佬大佬大佬 大佬， 块儿八毛吧， 块儿八毛， 开个玩笑， 还有块儿八毛礼包。 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爱玩那种小游戏，就类似消除。 玩， 像这开心消消乐，梦王国和沉睡的。 我前两天玩一个消除游戏，给我虐的，那个游戏叫《梦幻花园》，然后呢， 我也玩，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真的。 但是他到后边，我就刚玩到第三个还是第四个花园的时候，就我就感觉还挺难的了。就他那个消除， 我玩的第二个花园，就现在就已经那个啥了， 就玩不动了。 太好了，比你强。 就是那个男管家，他 对对， 那 小狗的那个， 领个小狗的。 我觉得那个挺可爱的，我 觉得画面做确实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进度太 慢 了， 确实是。 其实消除游戏是一种老少咸宜的游戏， 而且很就是容易打发时间。 对，特别就我们 就随时玩随时停的那种， 生命都流失。 哎，但是说起来，就说这种消除类游戏，可能更多是一种伴随性，就你不用刻意的去集中精神来玩。 其实说白了是碎片时间。 对对 对， 现在社会节奏特别快，然后碎片时间又特别多，然后这种快餐类的游戏就比较吃香嘛。 但是实际情况，我一般是本来打开电视想看个什么东西，说顺便玩一局，但是玩着玩着，我发现我 就 已经不听不看电视里在干什么，在吃。 梦幻花园它是有连贯性的，而不像其他的消除游戏，它一关一个关卡，它那就建一花园，你想弄了这个东西，你就会想弄下一个东西。 是的，就完成打一对勾，然后再给你下一个任务。 有剧情对吗？ 有一点剧情， 因为它是建花园、然后 就是它 有一点剧情。 那个花园最开始都是特别破败，我要通过你的努力把它修整成一个。 说到这种，又有一种 问题是它的进度慢到，比如说他要去找个铲子，有一堆土，他要去找一个铲子，找铲子你就要玩一关， 对， 可能然后找铲子玩一关，对， 然后 那个土再铲了，铲了以后你就要玩一关，那个土要运走，然后你还 再玩一关， 这是强行延长游戏寿命。 对， 但是说到这种花园啊农场建造类的游戏，又一种游戏类型、你玩过星露谷物语吗、农场类的应该听说过。 那梦想小镇你们玩吗？玩过吗？ 其实最开始的话就是一些 PC 端嘛， 我小时候只将玩模拟人生， 最开始的 时候玩 模拟人生， 那个跟 boy 上的那个什么 Game Boy, 那个牧场物语。 哦，对，其实星露谷物语，星露谷物语就是完全照搬那个牧场物语，全部移植到 PC 端上来的。这个游戏特别的杀时间，这什么叫杀时间？你懂吗？ 它也是农场经营类的游戏吗？ 对对，经营类的游戏，但是特别好玩，可玩性特别高。就是我往电脑上一坐，我可以坐24个小时。 是的， 我可以坐24。 哎，传说有一种游戏叫《文明五》，不是说基本上就玩一局，玩一局再玩一局，然后一天。两天就过去了。 你昨天我们的群里，就是我就是和最好的朋友们的一个群，一个哥们儿今天早上说，我昨天玩文明五玩了一个通宵。 对，大概是这样。 我打掉了一个村。 弹幕有人说扫雷 啊，扫雷 啊，扫雷其实也是一个，我有一阵子特别喜欢玩。 我2014年才学会玩扫雷。 我现在都不会玩了。 2014年的时候，我跟当时的搭档，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利用业余时间玩扫雷，然后我当时还不会玩，他说我教你，后来我才明白了扫雷的规则。我小时候真以为那是一个纯运气的游戏。 有啊， 就是数字几旁边几个雷那种， 对， 就 是 它。然后你双击的时候，它旁边可以点 那个数 会变， 是有意义的。 对， 你不会真的以为是个运气的游戏吧？就随便点两下就死了，点两下就死了。 难道不是吗？ 我最开始小时候是这样认为的。我说那你比如说高级的是那么大一块，我说那你怎么可能把所有的都蒙对，就剩下最后的那几个呢？我说那不可能。 就是它有一，就是一代表它周围有一个雷。 对， 因为小时候 你得根据它那些数字推断那个雷在哪儿。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玩那个游戏，是因为当时我那届好朋友里面只有我们家有电脑，比较早，然后朋友都来我们家，然后大家一起玩扫雷，就是谁死了之后换下一个人，谁死了之后换下一个人，我是能玩的时间最长的。 这是 讲这个我也有话说，我这个男性玩的。以前小学的时候，那会儿小学几年级？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里在玩一款叫《洛克人危机》的游戏。那个游戏是讲什么的？那个游戏其实它都没有存档的，然后可能也是我们太小了没有找到。然后班里那个就是好像是一个同学过生日嘛，然后我们都去他们家，然后呢，然后大家就玩那个游戏，就是谁死了谁就下一个上，谁死了就下。我是玩的最远的， 所以你占用了大家最多的资源的时间。 我也很恨你啊！ 我为女性玩家加了一分。 你刚刚不是说自己是男性？ 不，我现在是女性玩家了。 这样的， 哎呀呀！ 其实我们游戏爱好者之间不分男女，对不对？ 对， 怪怪的呢，怎么觉得这个？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游戏啊，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叫《猫咪后院》 啊， 带我。哇，这个才真的 是 杀时间，但是它不会绑架你的时间，就是你 这算是一个放置类的游戏， 对， 随时去 放置类的。但是这个游戏你知道吗？要拍电影了 啊？是吗？ 啊，你不知道？ 那这个里面根本就不会出现人哎。 它是有剧情的，就是说它在这个电影里边呢，就是说一个大叔，比较一个文人写书的，然后 我们为什么脑袋里出现深夜食堂的感觉 ？No 两个类别。然后这个大叔就是写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搬到乡下这么一个院子里，然后突然发现出现一只猫，然后他就养。突然发现又出现一只猫，继续养呗。突然发现出现好多只猫，这么一个，我觉得是暖心的治愈故事。 对， 是，而且这个特别能满足大家现在全民爱猫、全民养猫、全民云吸猫。 我们来吸猫， 对，非常能够满足大家，这样 一定会有猫的感觉。 这方面的， 来一个横幅庆祝。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童年的回忆， 美少女 梦工 厂， 我玩过一代，就是这个妖精的物语，还是妖精的？ 我玩过 三， 对，我玩 过 这个 四还是五？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爸爸要养一个女儿，你把她从12岁养到18岁，在18岁她成年的时候，她会有一个职业，就是 她会有一个结局， 对，她会有一个。 她的梦想是变成公主，嫁给王子， 对对， 然后 那是最好的结局， 对， 但 是还有可以嫁给爸爸的结局 啊？这不是这么这不太好吧？ 这是养成类的鼻祖。组是吗？ 也不能说 能算是鼻祖，但是是当年特别经典的一个游戏。 我小时候玩过好多这种类型的，因为小时候就画面党嘛，就觉得哎呀好看就玩，像樱花大战也是养成类的， 好看可爱。 但我觉得像比如说他真的能成为公主的话，是需要看一下攻略的吧？ 对对对，比如说你要让他学什么， 对， 让他去哪儿，包括去参加什么节日，怎么对话之类的， 就是多上舞蹈课，多上 对对对 艺能课，他才能 对。之前我有一次 有优雅的气质， 对，才能舞蹈比赛，舞蹈比赛的时候才能遇到王子。遇到王子之后，你还要在特定的时间去某一个特定场景，然后才能跟他继续对话。 对，原来秘技是学舞蹈， 而且 你说我天天上什么文化课啊？ 有 什 么？ 而且有一次我玩，因为我什么都没让他学，我就试试，最后成不良少女。 哇， 是有不良少女， 嫁给魔王了，好像最后嫁给魔王了。 所以他的结局就是还是比较开放性的，就是会根据你自己的选择，然后给他一个最后的结局。 我之前玩过一个叫《天使恋曲》的一个游戏，然后我也是冲画面去玩，因为好多小姑娘特别可爱嘛里边。然后但是我是一个男主，然后呢我就去接受，到最后等于是跟妹子们培养感情了。然后我也没培养出啥，最后男主从那个挑战没落的离开了，说什么哎好像这个世界我不太适合，我要寻找新的什么城市，就离开了。 因为你不太理他，伤心了。 那还有最后三五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未来希望可以体验到什么样子适合女生玩的游戏，或者什么样子的女性向游戏呢？ 作为女玩家，我就是想体验一下那种特别。 你为什么不吐槽我？ 对啊，都在静静的听你说呢。 为什么不吐槽我？ 静静的听你说。 就是说，可能我觉得我是不光作为女玩家吧，我可能 不光作为女玩家是什么？不光，你刚刚说了什么？ 我自己已经带入了，我就是我还是特别期待那种所谓的全息，就是自己整个人都投入到这个游戏， 对对对， 游戏中去的。现在的 VR 是一个起步吧， 对， 我希望就真的有游戏舱，躺进去之后另一个世界， 对 对对对对，那小雨小木呢？ 我是一样的， 我们游戏爱好者，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 VR 这种吧，只要是有一个游戏能用从世界观，然后能给全身心的带进去，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那个尼尔。 说好的 cos 吗？ 说好的 cos。 我们准备秋天出，因为太热了。 好的，好的，我们可以期待。 到时候找你。 好， 找我美给你们打 call 吗？ 第一个九 s。 为什么梦他一之后，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职业女打？ 悠悠是二 B。 是吗？ 我是九 S， 然后找他出 AR， 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买九 S， 到时候出一个团站一排，对，我们是准备出拍那个之后，然后我们自己给他们配音 啊，可以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咱们编个舞吧。 哦，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合作一下，我觉得真的可以。对，到时候可以去我们的录音室那边去跳或者去录怎么样？ 不要只立 flag 哟， 挖了个大坑， 不要挖 一 大坑， 挖一个大坑。 我们是谁？ 我们是 你们 是 我们爱什么挖坑 坑 什么什么坑 没有 我们的目标是 发 一堆坑。 好的，非常感谢小雨小木啊，包括感谢兰陵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大家之前玩过的好的游戏，以及今后非常希望玩上的一些游戏。然后大家其实也在弹幕当中有提到了很多，也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个人的喜好有关系。然后我觉得其实玩什么游戏，只要大家自己能够从游戏当中获得快乐，这就足够了，是不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3，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然后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吧。你来预告 好不好？哎，这是我来是吧？讲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即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 谁？ 没有，开玩笑，随便的。 谁？ 我们的 Slayer Boom 和 C 小调两位， 没错， 就是 我们 的大白。 哎，我们的也不之前说是大白和三叶，这回我们应该说是 和 神和小青，是不是？ 对，没错，这两个搭档过来。 没错，大家可以明天锁定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李兰玲， 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本当 だけで笑顔になる。